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64集，五大巨头外婆揭露。接到陈淑兰电话的时候，宁晴还在京城，秦宇刚办完事没多久，之后学习暂先搁下，他要跟着戴然去戴然的班子学琴，宁晴要为他安排食宿，还有各种来往。秦宇毕竟不是沈家人，沈家虽然不多秦宇一个，但长久住下去也不是办法。林奇直接给宁晴汇了一笔钱，让宁晴在戴然住所不远处买了一个公寓，算是送给秦宇的礼物。在京城买一套公寓不便宜，林奇也是在秦宇身上花了大血本，这几天他都在忙着这件事。突然接到了陈淑兰的电话，他是有些惊异的。陈淑兰一般不怎么给人打电话，最近打的好像有点勤。电话里陈淑兰开口问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 妈，是出了什么事吗？宁威呢？我这边暂时回不了。 宁晴愣了愣，她看了一眼正在看房的林婉跟秦宇二人，压低声音， 雨儿刚被戴老师收在门下，她要常住京城，我不放心她。 我有事要跟你说。 陈淑兰咳了一声，目光很深，声音却是平缓， 你找个时间尽快回来。 挂断电话，宁晴皱着眉站在窗边，她拿着手机想了想，打了个电话给宁威，没想几下就被挂断了。 怎么了？ 秦宇看完卧室，注意到宁晴的异样，走到她身边询问道。宁晴皱了皱眉， 你外婆让我回去。 让你回去干嘛？ 不知道，明天我回去一趟，看看你外婆再回来。 宁晴收起手机，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晚上，云城机场。 江少，你怎么突然来了云城？ 程木在校医室待了一天，回去的时候开着程俊的车去接江冬叶。江冬叶最近几个月被江董逼着接管江氏财团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江冬叶翻了翻手机上收到的邮件，微笑着回答。 哼，找人？ 顾惜池？ 嗯。 江冬叶风轻云淡地回了一句。程木却差点踩错了油门。 他也在云城？ 怎么一个个没事都来云城啊？这云城究竟是什么风水宝地啊？程木将车开回了别墅。陆兆颖正靠在沙发上，手里拿了个抱枕，一只腿搭在茶几上，看到江冬叶他挑眉， 动作够快。 程木木着一张脸跟着江冬叶身后进来。事关顾惜池啊，他能不快吗？ 俊爷呢？ 江冬叶坐到另一边，往四周看了一眼，没有看到程俊。管家给江冬叶端了一杯茶上来。 哦，少爷刚从医院回来，在楼上洗澡。 江冬叶点点头，可又觉得不对。 他这个月的手术不是已经做完了吗？ 这个月破例了？管家摇头，主子的事情他哪里能清楚呢？ 是秦萧然的小姨。 陆兆颖放下腿，随手拿了一块糕点。 他在塑料厂上班，腿被机器绞伤了。话说回来，好对。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他小姨在塑料厂上班，那厂长能图他手里的什么配方？ 听到这个，郝队也摇摇头，感觉到奇怪。程木已经见怪不怪了。秦冉的朋友五花八门啊，战地记者、云城风甲、刑侦队骨干，等等等等。这会儿来个手里有古怪配方的小姨，比起这些其实也算不上奇怪。楼上，程俊洗完澡，一边把衬衫的袖口往上卷，一边往下走着。 俊野，你能给我一份今天来往云城的名单吗？ 饭桌上，江冬夜拿着筷子说道，从古至今，衣食住行都是重中之重，也是最来钱的行业。亚洲这一块被五大巨头占领，多了一个 IT 板块。这五大巨头在其他国家均有涉猎，尤其在国内这领域更是说一不二的存在。有人猜测，云光财团直接占领了 IT 住两个板块。可这些巨头的事情，一般人不知道，也不了解。江冬夜这些人不知道程俊有什么门路，但是他跟其中一位巨头说得上话，不然上次也不会那么快就把何晨从边境弄回来。想要名单，找程俊，绝对比找任何一个人来得快。程俊看着他，微微眯了眯眼睛，没有立马开口。江冬夜吃了一口菜，然后叹气道： 啊，俊爷，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再找不到顾西池，你们家老爷子不知道还要怎么整治我。你看，顾西池身后都有大佬支持了，就我一个孤家寡人。 程俊懒洋洋地拖开一张椅子，挑了挑眉。 待会有人会发给你。 江冬夜突然精神了。程俊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拿着手机，随意地发了一条消息。不到20分钟。江冬夜手机上收到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他急匆匆地吃完饭，就让管家给他拿了个电脑。当然，这庞大的资料江冬夜是不可能一一查看的，只发给了他的那群手下。云城怎么也是一个城市，一天人流量好几万，想要排查筛选完这些人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凌晨3点，江冬夜收到了手下的排查结果。 在哪儿？ 江冬夜精神一振，他走到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杯冷水。电话那边的手下战战兢兢地只给了他一个名字，李大壮。找程俊要了资料库，又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找到的最像的一个人，竟然是李大壮。神他妈李大壮！饶是江冬夜修养再好，也忍不住想要砸手机。大半夜的，他敲响了陆兆颖的门，一声又一声的敲。在陆兆颖开了门，把一张椅子砸出来的时候，他往后避了避，声音一如既往的风轻云淡。 你有黑客联盟的网址吗？ 就算挖遍整个云城，他也要把顾西池给找出来。次日，星期六。照常去看陈淑兰的时间，秦然起来得早，他先去楼下看了宁威，宁威的脸色比昨天好了很多。木南晚上没有回去，他搬了一张桌子，又搬了椅子在宁威的病房。电脑上摆着的一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是他中考状元的时候秦然送给他的礼物。秦然去的时候，他伸手在键盘上敲着，手边还摆着一个单词本。在做翻译，秦然走到他背后，发现他在翻译一篇十分复杂，涉及到专业名词非常多的国外医学论文。听到声音，木南抬了抬头，然后站起来，额前的碎发遮住了漆黑的眼睛。 宋大哥发给我的。 他是英译中，因为涉及领域专业，价格比一般的文章要高，170块1000字。宋绿婷给他的这篇专业文章17000字。木南一直有在做翻译，但也是第一次接这种专业性的翻译，难度比一般的要大很多。 我妈还没醒。 木南声音很轻，他把东西全都收起来。 我先跟你上去看外婆。 宁威这件事来得突然，现在陈淑兰的状态看上去很好，可两人也不会给陈淑兰知道。 VIP 病房，护工正在帮陈淑兰收拾房间，见两人进来，她笑了笑。 陈阿姨比之前状态好多了，你看，今天还自己下来走了两圈。 陈淑兰的状态看起来确实比以往好，面色还透着些健康的红。她扶着桌子，正缓慢地走着，看起来容光焕发，更像是回光返照。 看到两人，他微微偏头笑道： 来了。 他撑着桌子坐到椅子上，又看向木南： 你妈呢？又去打工了？ 嗯。 木南的表情跟以往没有什么变化，他往前走了两步，拿了苹果，又拿了刀递给秦冉，让他削。秦冉也就顺势坐在桌子上，低头慢吞吞地削苹果皮。没一会儿，病房门被人轻轻叩响。进来。秦冉抬起头，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木南。进来的是一道清瘦挺拔的身影。他取下墨镜，把医药箱随手丢在桌子上，露出一张略显精致的脸，扬起笑说： 哼，外婆，我来看你了。 顾惜池在宁海镇住过一段时间，随着秦冉叫陈淑兰外婆。陈淑兰记得她，这年轻人长得不错。 哎呀，小顾回来了。 陈淑兰坐回床上，看到顾惜池显然很高兴。木南没有见过顾惜池，不过见陈淑兰这反应，这应该是秦冉的朋友。他看了顾惜池一眼，就继续低头切苹果。陈淑兰的身体报告秦冉早就给顾惜池看过，他这次来主要是用自己的仪器给陈淑兰的全身扫描一遍，具体结果他还要回去自己研究。木南切完苹果，又给顾惜池倒了一杯茶。顾惜池接过来，随手拖过一张椅子坐下。 谢谢。 陈淑兰今天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方面看起来都很好。他们三人在病房里待了一上午，陈淑兰就催着他们赶紧去吃饭，老待在病房不好。 那外婆，我改天再来看您。 顾惜池戴上墨镜，又戴上鸭舌帽，十分有风度地跟陈淑兰拥抱了一下才离开。秦冉着急顾惜池的检查结果，跟陈淑兰说了一声，就跟顾惜池一起出门。木南最后一个走，等他关门离开，陈淑兰微微闭起的眼睛缓缓睁开。他穿着鞋扶着墙出来。VIP 楼层人少，他看着木南的电梯并没有在一楼停下，而是停在了六楼。陈淑兰抿了抿唇，又折回病房拿了件外套，直接去了六楼。六楼大多是单人病房。陈淑兰一间一间地找，终于在最尽头的一间病房看到了宁威。他躺在床上，左腿缠着厚重的纱布，插了好几根管子。不知是昏迷不醒还是在睡觉。木南坐在电脑边，时不时会看宁威一眼。陈淑兰眼前一黑，她连忙转身往电梯口走去，走得踉跄。没走多远，她就扶着墙，一手捂着胸口，顺着墙坐下。 老太太，您没事吧？ 一个路过的人把她扶起来。 没事儿，谢谢你，小姑娘。 好半晌，陈淑兰缓过气，在一个护士的搀扶下回到了她自己的病房。三点，宁晴从京城回来，没有回林家。宁威的电话也打不通，她怕陈淑兰有急事，直接来了医院。 妈，你这怎么没有人呢？宁威呢？木南呢？冉冉呢？ 看到陈淑兰的病房空无一人，宁晴拧了拧眉。 我就是去了京城几天，怎么一个个的都这么不懂事？ 他拿起手机，低头翻出秦冉的电话，怒气冲冲的就要给秦冉打电话，想要问一问他是怎么照顾陈淑兰的。 不要打电话给冉冉，他现在忙。 陈淑兰睁开了眼睛，情绪没有什么波动。 您就知道惯着他，他不愿意跟我去拜师，却跟一个混混跑去京城了。 宁晴忍不住开口。 算了，我也管不了他，高中以后他怎么样我也不管了。 他说这句话也是为了跟陈淑兰表明，他之后的重心肯定是要跟着晴雨的。陈淑兰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 过了好半晌才开口道。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冉冉一直有练小提琴吧？ 嗯，怎么了？ 宁晴倒了一杯水给陈淑兰。陈淑兰虽然说过秦冉一直有在拉小提琴，可是从来没有说过秦冉的等级。宁晴问过，据说是一级都没有考，他之后就没有关注了。心里想着，陈淑兰不会是知道了秦羽成功拜师，这会儿想让他把秦冉也带去京城拜师吧。 冉冉除了练琴之余，还喜欢写写简谱。 陈淑兰转回了目光， 他自己写完就扔，都是我收回来的。我住院的时候让你去林家拿的行李中就有他的曲谱。 宁晴拿着水杯的手一顿，眸中的惊愕十分明显。 冉冉他也会？ 陈淑兰说着又咳了好几声，一双浑浊的眼睛精光毕露，声音又轻又缓。 我看了你发的视频，秦羽拜师的那首曲子，冉冉三年前在他生日的时候拉过，你说奇不奇怪？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